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的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来收听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里啊，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叫做 Camper Van 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听到这个词感觉比较的陌生啊，翻译成中文呢有一种叫法叫做露营车啊，这也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户外的新的玩法。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 Camper Van 啊，这种户外玩法它的一些发展、它的由来哈，以及目前在咱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 Alpha Adventure 的联合创始人 Eric。欢迎 Eric 的做客。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 The Alpha Adventures 的联合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这是一个 Camper Van 的改装的一个厂牌，我们主要平时就是在改装 Camper Van 以及做一些 Camper Van 文化相关的一些推广的活动。 这个 Camper Van 啊，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个概念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哈，但我们翻译成中文叫露营车啊，就跟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词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因为露营，我们都知道，其实就在近一段时间哈，近一两年的时间，在国内好像大家突然变得特别的火哈，什么事情大家都喜欢跟露营去沾点边来做。我听到这个 Camper Van 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啊，它是不是作为露营的一种延伸，或者是露营的一种新的一种玩法。但是我其实前期在跟 Eric 沟通的时候，他跟我说这完全是两码事，就是不能把这个所谓的露营车和露营混为一谈。所以他们的区别在哪儿？你觉得为什么要把他们区分成两件事来看？ 我觉得其实有点这样，因为我们把那个这么形容吧，我觉得把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叫什么，我觉得就是户外的我们叫体育的101种可能，是吧？我觉得其实这个词特别好，就是我们当大家听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尤其听到户外生活方式这件事，其实最近因为露营也好，或者因为就这些户外品牌也好，不断的被大家提及。但是这种户外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我就是你问任何一个人，大家可能说出来的就是潜水啊、冲浪啊、登山啊，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特别 general 的词，然后在户外里面真的也有101种可能，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这次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聊的特别，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特别需要把这个户外这个名词，或者户外生活方式这个名词往下细聊， 把它拆解来看。 对，其实就是大家说我要玩户外，你玩什么？就跟我问一个人说你喜欢吃饭，你喜欢吃什么？他说我喜欢吃面条，那我就没法接了。你面条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担担面，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户外一样，就户外生活方式是一个特别大的词。然后在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呢，比如说露营，它可能是一个，然后 camp van 是另外一个。然后其实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就是这也是我慢慢在户外这么多年体会到的，比如说冲浪，这件事儿，大家都说冲浪是一件就想象的阳光沙滩，对吧？可是你知道冲浪还有 cold water surfing， 其实那叫 warm water surfing， 就是有水是热的，你在沙滩里面，那还有水是冷的冲浪的地方，就我们当时在俄勒冈，就是我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州，俄勒冈州，美国西北部的一个俄勒冈州，有一个地方叫 Pacific City。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水温大概只有3度，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其实每天都是冲浪的人，因为它浪很好，然后水很冷。但是其实你要水很冷的时候冲浪，就会有另外一种气氛，因为只有冲浪人才会到海边去，所以等于是你看到海滩全是冲浪的人， 而你想，如果你到三亚旁边，或者是你到加州，对吧？你去海边，那都是在沙滩上的人，就不是所有人都在冲浪，所以那氛围是不一样的。 嗯， 对，这确实很多，包括你说那个叫什么，我这次去，我大概去年吧，去年去那个俄勒冈的山里面，还跟一个哥们聊天，那个哥们叫 Fire Watcher。是就森林里边防火员， 嗯， 就他是在森林里最高的一个山上面又搭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房间，那个棚子他住在里边，就每天看哪辆着火了，这也是户外生活方式，对吧？就比如就可能有的人说我喜欢，就是有的人可能说我不喜欢潜水，我不喜欢冲浪，不喜欢做运动，但是他可能会喜欢当这个 fire watcher， 嗯， 因为你住在里边与世隔绝，你就自己待两天，就跟做冥想似的，就是是一件挺酷，这也是一个挺酷的一件事， 这也叫户外生活方式， 这也是户外生活方式，就包括我们大家说的滑雪，就滑雪这件事儿，我们想到的你想滑雪干嘛？到度假村从上滑到下呗， 嗯， 这件特无聊的一件事，对吧？其实叫 resort skiing，resort skiing 是干嘛的 ？resort skiing 是世界上最适合家庭的运动之一。 嗯， 所以那是带着亲子，他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在法国叫 alpin ski，alpin ski 就是雪后的时光。 嗯， 就去滑雪最享受的是雪后时光，就是尤其度假村。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是一个度假，但是正儿八经滑雪是怎么来的？滑雪是，对吧？交通工具。所以呢，还有一种户外生活方式，他们就在叫 back country， 是你扛着滑雪板，然后踩着上山，然后在满覆盖着雪的雪山上面，然后一下滑下来，可能你爬山要4个小时，滑了20分钟，但这一天过去了。然后这个里面其实是滑雪的一种，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就是这个背后有特别特别特别多令人咀嚼和玩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都需要。嗯，或者说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然后更多人知道以后，大家才能去玩，才能更多的去享受户外。 嗯， 所以这个跟那个体育的101种可能正好是 match 的。 嗯， 对，在这个背后呢，我觉得我们在说 Campbell 和录音之前，还可以多啰嗦两句，就是我们这代人，其实在如果用欧美的定义的话，我们叫 Generation Zero。我们是户外运动的零次代， 嗯， 就是在毫不夸张的说，在就是哪怕跟我们就不跟那个美国比了，我们就跟日本比，光露营这件事在日本可能发展了将近40年，最有名的那个牌子 Snow Peak 是露营起家，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他的创始人的孙女在掌管公司， 嗯， 创始人孙女跟我差不多大，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他们三代之前露营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发展到了今天已经40年了，所以他们的露营是从他们的爸爸或者他们爷爷的那辈儿就开始去接触到普及。我有些日本的朋友和同事，我跟他们一起出去，他们身上经常会变出那种特别厉害的装备， 嗯， 然后呢拿个水壶，我说你这个水壶从哪弄的？他说这个水壶我爷爷给我， 嗯， 然后对，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样做，每个人都知道该享受什么，就包括。我最早去日本去了一个地方叫河口湖，那河口湖是富士山下面的一个湖，到那边我差不多就惊了，沿着湖走一圈，你能看到所有的东西，你能看到有人在玩，有人潜水，有人在钓鱼，有人在玩摩托车，有人在骑自行车，有的人在打棒球，有的人在跑步，有的人在跑山，就你所有的东西，你发现大家都在户外享受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项运动，那个时候就觉得户外是向所有人打开的， 嗯， 然后他们享受户外，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和美好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我们呢在这里边就是国内就是开始的也晚，比如说我们的父辈很少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露营， 嗯， 什么是登山，对吧？我觉得可能真正正儿八经的说，连我们最流行的什么摇滚乐啊，很多都没有什么父辈传承下来的，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都是零次代，就是刚开始。那当我们的孩子可能他叫 Generation One， 然后他们知道哦，露营该怎么样，因为他们爸爸已经买了这些装备，滑雪已经有。我觉得现在在滑雪上面，孩子已经有了 Generation One 了，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这个奥运会什么之类的开始， 嗯， 包括我觉得跑步有些也有。除了奥运会以外的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带普及的东西， 嗯， 那这里边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除了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东西 ，Campervan 也好和露营也好，都是 从零磁带开始，所以就是在玩之前我们都很想把它的，就我觉得每一个玩的人嘛，都应该把它的一些样子和一些背后的逻辑都尽可能的去研究一下。如果你们只是拿个样的话，那到你们的下一代再问你的时候，你可能连回答都回答不出来，你只能给他看几张照片，说我们要这样玩。对， 嗯，所以你现在是觉得，露营这个概念虽然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但是究竟什么是露营？包括露营当中它有很多的细分，现在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概念当中哈，我们去城市，比如说去一个城市公园，我们有一个帐篷，然后我们在里边野餐，这也叫露营。但是另外也有一种我们所谓叫重装露营，就是真正的去到户外，你背着自己的装备，然后去山上去徒步去穿越，然后你在山里边过夜，然后一夜过一夜，然后完成你整条这个穿越徒步的线路，这也叫露营。然后包括你说的 camper van， 其实露营车它也算是整个非常巨大的露营概念当中的一个，但是可能大家现在对于这些细分当中的一些界限还不是很清晰。 对，就是露营这件事儿，就其实这个背后露营，我觉得怎么形容呢？我觉得其实你说露营，首先我们做任何一件事儿，其实背后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你跑步，对吧？或者是你登山，你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我们比较知道的就是解决你。就是挑战自己啊，或者挑战自然，它整个这套逻辑呢，我们如果把它定义成某一种户外观的话，它就叫户外的运动观。这个是欧美非常流行的，就你会看一个人干一件事，最后干着干着干着成运动员了，对吧？就是你一哥们儿，然后他潜水，或者他尤其是冲浪，冲着冲着世界冠军，比如 Jack Johnson， 他喜欢冲浪，最后就。他明明是个歌手，但是最后成为世界冠军了，对吧？就你身边有一个哥们儿，他可能是一厨师，但突然之间你说，哎，我参加奥运会去了，所以等于大家在玩的时候，背后就是努力挑战自己，挑战极限，然后探索自然。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户外观，就是在亚洲，尤其是日本吧，诞生并且发展出来，它叫户外生活观。所以他对于他来说，到户外并不是去做运动，或者说不仅仅是做运动，他到户外其实只是想待着。那他的逻辑呢，就是我在城市里有一个家，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户外也有个家？所以他的帐篷呢，对他不是运动装备，也就是他的生活里边的一种家庭装备。所以他的帐篷也好，桌子椅子也好，他都是会形成一种风格，叫 go out， 叫 go out style。那他在户外搭起了帐篷以后，就跟搭一个临时的家是一模一样，有一室一厅，有房子，有椅子，有地毯，甚至还床各种东西。那在那边要做的事儿呢，也就是喝咖啡，然后吃饭，然后跟朋友聊天，所以那个就待着就行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国内现在大家大部分的露营都是走着这种所谓户外生活观的路子，而不是户外运动观的路子。如果你是户外运动观，他们其实解决住宿的作用就行了。就是我 就满足一个基本的需求， 对， 生存需求。 我要轻，我要背得动，我要在里边，我没地方住，我有个地方能待着，我早上起来我就走了。就我只是住一晚上，防风挡雨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玩法。 对，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这 不同的观念。 对，这不同观念，然后从背后呢，他人群就不一样。去户外运动观的那些人，其实最后他都是要干一件事儿。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没有地方住了。比如说我去登山的时候，我没有地方住了，我要带个帐篷，那我就带着行了。所以他不会说我是去露营的，他肯定说我是去登山的。但是对于露营的这些现在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就连运动都不算，他们也不会把露营当做一项运动，他们把露营可能当做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对吧？就是跟出去野个餐或者出去唱 KTV 可能都差不多。那我就搭着那就行了，就大概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你觉得回到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包括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 camper van 露营车，你觉得是更把它归到哪一类里面呢？ 其实露营车这里边就是毫无疑问，它还是一个，就是至少在我心里吧，它还是一个属于户外运动生活方式的一种。就是它的发源，我们可以这么来看，我们先说大家最熟悉的吧。前一阵子有部电影叫 Alex Honnold 的徒手攀岩。徒手攀岩呢，那个人就是 Alex Honnold， 他就住在车里。他的车就是标标准准的 camper van。而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呢，其实有一种名词叫 dirtbag。dirtbag 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一些喜欢攀岩的人，因为攀岩的那个就是像 Alex Honnold 那个地方在 优胜美地，Yosemite 的那个岩壁下面其实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的。他如果每天住帐篷，就对于所有攀岩来说，这是非常不舒服的一点。就首先住帐篷就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因为他早上四点钟你可能就得醒，就是太阳只要一出来，帐篷又很热，然后呢，完全不隔音，而且呢，可能还会就比如说你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温度啊，或者这种东西，它都没有办法起到更多的保护。它其实就是一个地方。那他要在那边每天都露营，就是每天都露营，那他可能就第二天起来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攀岩。所以对于很多那种喜欢攀岩的人来说，就会住在车里。住在车里以后，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车里，他可能平时连租房的地方都没有，我就攀岩就完了。比如说周六周日我要干活什么之类，我开车再回城市，我可能就直接公共厕所洗个澡就行。所以这个整个一种生活方式叫 dirt bag。那这个里边呢，他在做 camper van， 他其实是。他住在 camper van 里，那车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他运动里边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里边的概念就不会有人说我是在车里露营，他会说我是去攀岩，那这个背后还有就是对于 camper van 来说还有比较见得多的几种嘛，还有一个呢是冲浪，因为冲浪呢很多人觉得哎我们现在。可能冲浪在国内也很新奇吧，他觉得我到一个度假村我啪往那一下就冲浪了，其实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但对于那些高级的人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浪人是全球流动的，因为哪有浪他去哪，所以浪是要追的，那追浪怎么办，那我就住在露营车里嘛，住 camper van 里面，然后冲浪板就放上面，我就开始走，我就开到哪我就干嘛。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玩 camper van 的人，他不是为了玩 camper van 而住进去，住在车里面，而是他真的有一项事儿可以做，有一项运动可以去参与，然后慢慢住到 camper van 里，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兴趣爱好结合在了一起，那他就把家和他的交通工具结合在了一起，自然而然的他就慢慢就住在车里了。对，这是他 camper van 的大概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所以它的起源我们大家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哦，有这么一种方式可以去满足我这些方面的需求。 对，这个其实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大概在五六十年代吧，那个美国最光芒万丈的时候，文化最光芒万丈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文化是得到大家追捧的，而那个时候的文化呢的发源地其实是 San Francisco，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发源地，然后那里边比如说 High Street， 嬉皮文化的诞生的嬉皮文化都在那儿，包括金斯堡那边还有书店，那些诗人，而那个就是美国的就在这个阶段呢就盛行着一种叫 Go West， 包括就是从大家很多年轻人都会从纽约然后开车去西部，然后去西部去看那些就是金门大桥什么那些地方。当时安迪沃霍尔包括凯洛亚克的小说，安迪沃霍尔不会开车都从纽约开车到了西部，所以这个背后呢在这个大的思潮下面，然后那个就大部分人在横穿美国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自己动手改装车了，因为那个时候的 van 是很流行的。在那个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汽车，大家可能先提到了就是商务车，对吧，三厢两厢，还有什么 MVP 什么 MSUV， 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会把 van 直接跳过了，像国内的 van 国内的 van 不是特别流行，国内的 van 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杯依维柯都是 van， 而在美国呢有一些经典的 van 就会被大家改进行改装，比如说欧洲有大众的 T1 T2， 然后雪铁龙的那 几款车，然后美国有福特和道奇的几款车，然后这些车就被拿来改，然后这个背后呢慢慢就有一个改装厂叫 Sportsmobile 这个改装厂呢就把这些车拿过来，然后就开始做，等于它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商业在对推动 camper van 商业化的一个改装厂，然后他把这些车拿过来，然后进行了一些标准化的改装，改装出来了以后，然后产生了 camper van， 然后再有更多的人再拿来他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要说区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 camper van 呢会很容易被大家理解为房车，房车其实叫 RV， 房车是不是一个改装文化出来的东西，房也不是一个就是大家玩的东西，房车是一个商品，就是它有大厂，然后 一个流水线的产品， 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了。然后但是所有的 camperman 呢，就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们到底什么是房车，其实一个呢是像车的家，一个是像家的车，这是最大的区别。然后对于房车来说，在美国都是很多老年人呢，或者是大家开出去，或者是你到一个地方我又不想住帐篷，我又需要住酒店，然后住的地方房车巨大，一个房车里面可能有四张床，不是正常能开的。它强调的是 luxury， 强调的是该有尽有，里面有淋浴，有所有的东西。而 camper van 呢，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车，它看起来更轻便，看起来就是一个城市里能开的东西，然后你的车里边，然后住，让你可以住进去。所以 camper van 里面大部分的 camper van 是没有淋浴的，因为为了节省空间。然后 camper van 看起来都很小，然后基本上的 camper van 都是要有个人的很显著的生活的特点，然后它不是一个看起来就标标准准的一个像宜家的一个酒店一种风格。所以每个 camper van 都会有自己的名字，像你的 camper van 叫什么，他的 camper van 叫什么，然后那就像是你的一个家的延伸。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camper van 就会慢慢就把它当做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选择了吧，就大家就开始尝试。有的人就开始开着 camper van， 比如说钓鱼啊，然后有的人就开始开着 camper van 去攀岩，然后冲浪，甚至有些欧就是在纽约的一些 banker， 然后他们会通过 camper van 这种方式来过尝试一些极简生活，因为你车里面就只能放那么多东西，然后 他就生活在里面，住在里面， 生活在里面，可能他周一到周五，或者说一年我有三个月，我认真上班，认真赚钱，但是又有三个月呢，我就住在车里边，我尝试极简生活，我住在自然里，就是这个背后，其实像很多人在，尤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度假别墅或者度假小屋这么一个概念，对吧？我周末我要度假，我到哪个地方去？其实 camper 最后就成了另外一种选择，我比如说我在美国住在纽约，我要到西部去自然里，我天天就是攀岩啊，或者是我钓鱼啊，我没必要在那买个房子，我住在那儿，那我就住在车里，我可以做做这个，我也可以做做那个，然后等等等等，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样 camper 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 camper van 这个东西的诞生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所碰撞所形成的，一个是户外文化的兴起，一个是汽车工业的发达， 对，这种思潮吧，我觉得还有，对，其实这背后这两个等于算是一种同时还有时代背景吧，就那个时候 go west 的盛行，然后大家希望去探索西部那种神秘的地方，其实美国的西部很有趣，就有点像对于我们这边的什么云南西藏一样，大家从美国就我其实说多一点吧，就是很多美国人连护照都没有，就在美国人心里边美国就够了，然后我要去海边，我去迈阿密加州，我要去山里，我去，对吧，俄勒冈华盛顿，然后华盛顿州不是华盛顿那个城市，然后就够了，然后阿拉斯加那已经是我们神山了，就跟我们中国人去西藏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思潮是最盛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San Francisco啊，包括这些地方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以前的美国的文化中心是纽约嘛，而在那个阶段美国的文化中心就在西部，所以所有人都往西部跑，那么长的距离，要不然扒火车，要不然这样，包括凯鲁亚克写的几本小说都是提倡这种在路上的生活，这种 on the road 的这种东西，然后慢慢结合在一起，等于 camper van 就彻底流行起来了吧。 好啊，时间关系呢，我们跟 Eric 上半段节目就暂时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呢，在下半段我们的界内界外的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 Eric 来分享有关于 camper van 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65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咱们呢现在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是论论。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还聊一聊关于 Camper One 哈，也可以大家这个翻译叫做露营车哈，有意思的事儿。那下半段节目开始呢，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哈，是来自于 Alpha Adventure 的创始人哈 Eric。Eric 呢也是一名非常资深的露营车哈 Camper One 的玩家哈，现在呢也在做一些露营车相应的这种制造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 Camper One。上半段呢我们说了很多 Camper One 就是概念上的东西哈，相信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玩法哈，它的由来啊，已经有了了解了。下面呢，一开始呢，首先想请问 Eric， 就是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啊这种玩法？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感兴趣的？ 3年前，我其实每个玩开门版的人都应该有一片土地，就是他应该是爱上了那片土地，然后希望探索更多，于是开始 选择这种方式去。 对，因为它是个很好的交通工具，对吧？如果你租车，你开进去就非常简单。举个例子，你租车，你开进国家公园，3个小时开进去，然后待2小时，你3个小时就要开出来，因为国家公园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电，没有灯，然后你这个时候只有2个小时，你看日出看不了，你看日落也看不了，对吧？你又没办法订那些酒店，你也订不到，又贵，所以 camper van 是最好的方式，你可以探索这个自然。我们当时是3年前，我最喜欢的一块户外的自然是俄勒冈和华盛顿，这两个州统称 PNW，是美国的 upper left， 就是左上角，这两个州合在一起呢，是可以说提供了你自然里边所有的东西。俄勒冈州以树、河和山著名，然后华盛顿州以湖这些地方著名，所以基本上山河湖海在那都有，而且整个美国西部只有3个州有海滩，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所以2个州都在上面。然后从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个最著名的城市，你又可以上去直接坐船去阿拉斯加。所以以前很多人都在那儿，包括我喜欢很多户外品牌都诞生于此。比如说 Denner 啊，包括 King 啊，然后 Fusion 啊，都是在这些州，所以它是一个户外重镇。然后我每年都会，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我每年都会去那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就看到身边的。在这些州生活的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户外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这个人干这个，那个人干那个，然后这个人喜欢这个，那个人喜欢那个，每个人都玩得特别好，然后就会让我忍不住想尝试。然后我就租了一辆 camper van， 然后去开着，把能体验的都体验了一遍。第一次钓鱼，就 fly fishing， 第一次做 cold water surfing， 第一次 rock climbing， 全是在那儿，就等于是我大部分的户外生活方式的体验都发生在这些州。对，是因为 camper van 才有机会体验到。要不然你开车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去，你会累死的。 所以那趟行程大概多久？ 其实每一年我都会在那待大概1-2个月吧，我那一次就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对，然后差不多。就俄勒冈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因为它虽然在夏天，但是它中间有个地方叫 Crater Lake， 是一个陨石坑，它是美国最大的叫火山湖国家公园。然后那个中年有积雪，然后他们中间俄勒冈最好的就最大的山叫 Mountain Hood， 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滑雪的地方。所以你到那里面，你又体会到了夏天，你又体会到了冬天，你还体会到秋天。所以在那里面你待一天，待一周吧，就你体验到了一年四季。所以就是让你大开眼界。 但是刚刚你也说了，说房车和 camper van 就是和露营车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所以说你走这一趟哈，你进行了很多体验，其实不是驾着房车，是驾着 camper van 去的。那他们比如说在你真正的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房车的话，你把那里边当成一个家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如果是在露营车里边的话，有什么比如说是做不了的，需要一些其他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吗？ 从使用上面的角度来说，房车因为它很大，所以它的玩法呢是我找一块营地，我就房车停在那儿，我可能就是房车基本上还会有一辆拖车，然后他开着车再去玩。房车在很多地方是开不进去，它太大了。所以但是你开着 camper van， 我哪都可以。我比如说刚才说的，对，刚才说的 campground 其实是营地，我没有营地我也可以待着，我找了一个溪边，找了一个小溪边，我开在那儿我也可以停。 我也可以在那住着，我等着夕阳，看着夕阳，然后等着日出。所以这是看不完最大的一个特性。 嗯嗯，所以它不需要其他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就是说我有这么一辆车，我就完全可以支持我正常的生活。 这对，然后只不过看不完大部分没有厕所。所以在野外差不多都是撒野尿，然后但是它也有营地，就是我们定期会去营地补给，就比如充个电啊，弄个水啊，抽个水啊什么之类的。 哦， 对，都还是很方便。 嗯，那比如说说回到咱们国内哈，你们在国内做这种改装的车，一般是哪几款车型比较适合做这种 camper van 的改装呢？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所有的东西回到国内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就像其实我们刚才聊到日本的那个户外生活观一样，就是比如说美国是那个样子， 嗯， 在日本有很多人学美国，但是他也慢慢有了自己的东西， 嗯， 而这个东西是更普世的，更适合大家的。那我们在国内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去有这种，其实我叫它代入感， 嗯， 就你不能拿一个别的东西过来，你没有办法没有代入感。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国内第一件事其实就是把这些车给找到， 嗯， 然后到底哪些van可以改，哪些van不可以改，因为这要基于一个很合理的法律法规。然后差不多国内的改装里边，我们就是大家在看 Camper van 的时候，看到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好看的图片，那些车在国内都巨贵。 嗯， 因为它第一它是小众车型，如果进口进来，平行进口，那都可能要加好几倍的价格。 嗯， 中间有一辆像大众的 T6 进来可能都已经六七十万了。 嗯， 但是在美国其实没那么贵。 嗯， 所以六七十万你买个车再去改，就是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是没必要了。 嗯， 对吧？然后同时呢，那个比如说一些老车在国内就因为法律法规就彻底进不来。 嗯， 他来了也进来了以后也是违法， 不能上路啊。 不能上路，或者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一辆以前比如说市场上停留着的，你拿过来可能也都这个坏那个坏了。 嗯， 比如说什么德利卡这些在市场上还有，但是它也非常难开。然后国内真正你要保持它好开又可以有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找到了几款车。 嗯， 就国内有一种叫轻货。 嗯， 叫轻型货车 啊。哦， 对，就是我们之前想的所有的van改车都是基于客车嘛，因为客车， 嗯， 但是客车背后它又有椅子， 嗯， 你的空间有大小，所以我们直接把货车拿过来，因为货车拿过来本身就是一个空的空间。 嗯， 我们不动任何外观，我们在里面做所有的调整其实都是货。这个在国家的法律法规里面其实是合规的，因为它改的是车的内饰。 嗯， 同时它的货呢有一个这样的比例，说你不可以高于多少多少的多少多少的多重或者多平方米，然后那样的话你计算好货以后，你在这个法律法规下面就是出来，就你出去以后是腰杆是挺得很直的。 嗯， 因为你见到交警那些法律法规都是 OK 的。 嗯， 然后同时呢在这基于这个轻货里边呢大概有这么几款嘛，我们做这些调研，比如说福特的新全顺就是一个很好的车型。 嗯， 它的价格也非常低，可能也就14-15万。 嗯， 然后它的整个的那个车型看起来其实毕竟还是一个大牌嘛，福特。 嗯， 对，然后看起来也不错，而且它开的时候性能也不错，前面有三个座位，后面也可以改装成一个两个人住的一个地方，所以特别适合一家三口。 嗯， 然后或者两个人蜜月都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北京的很多的人来说，就是它只有手动版。 啊， 对，因为可能国内有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国内可能用手动和自动来区分一下这个好车坏车。 嗯， 所以他觉得我开货车人就没必要要自动，所以他就全部都是手动。 哦， 但其实真正换成自动也没多少钱。然后在上海或者是北京之外呢，然后像大通的 V80 V90 这些车都是很好改的车，包括依维柯，这些都其实是很好的车型。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个范围内去选择，大概也有个五六款车可以选，大部分都在十几万的这个价位区间之内。 嗯， 那改装的费用也就再加个就是你用很好的装备，就是大概就十几万，30万以内就已经能有一个 camper van。 嗯， 这其实应该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嗯， 大家可能想的一个 camper van 可能50-60， 对 对吧？是因为你大家想的那个车都是通过 image， 就通过那些美好的，我们叫它 fantasy， 嗯， 那些想象过来。比如说奔驰有一辆叫 Sprinter， 嗯， 那一辆车你拿过来，国内其实就是100多万， 嗯， 那你没有必要改， 嗯， 对吧？但是其实在国外一辆 Sprinter 你在30万就够了，所以他开始改来改去，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本地化，你不能照着那个样子硬来，那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在 Camry One 改装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改完了那个车，这个车里面它有哪些基本的空间，或者说哪些基本的需求是需要保证的呢？ 基本上这里面有两个吧，就是我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在改装 Camry One 里面，因为它大概后车厢算下来，你哪怕在国外你也就5-6平方米，就 Camry One 的整个的使用是5平方米加15平方米，就你车内5平方米，车外15平方米，因为你可以有椅子桌子加上一些天幕，这是一个区间，所以这个区间你想你能干嘛，所以你干不了什么太多事儿，对吧？所以其实做 Camry One 之前，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想得特别清楚。我如果想要去比如说对于户外运动的人，所以那车里边就需要有大量的空间可以放我的装备，比如说我的滑雪板，比如说我一些东西。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车里边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我的住宿，就你的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在里边你要有一个我们叫它叫 living room 吧，就是你在里边你既然是你 camper van， 然后你的 起居室， 对，有你至少要在里面有个休息的地方，所以你的有你要有桌子椅子办公的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呢你还可以去，比如说你要做饭或者怎么样，你也可以做点东西，就要有水台之类的。然后但第三个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 storage，存储的东西，就是你出去了，你出去个3-5天，你要带很多东西，你要怎么去归纳收拾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改装的第一辆车，后面如果滑雪的话，它是滑雪板是有地方专门给扣进去的，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带那些包啊，带那些东西，你可以省很多空间，然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我们觉得必须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们正在改装第一辆车是吗？ 我们已经改完了，我们现在在改装第二辆车。 哦， 对。 所以你每辆车的改装也是根据客户的不同的需求， 对， 去专门为他所定制的。 对，大概有两个，大概这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第一辆车是新全顺改装，所以如果你要是仍然觉得你的我们第一辆改装出来是新全顺，但是它的功能就是旅行、户外运动，如果你的需求跟我们一样，你可以买这个模板。 哦， 那这款模板呢，我们照样用同样的模板，因为它其实已经是目前的最优选了。那对你来说就够了。那你就不需要有加加减减的东西。但如果你是另外一辆车，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自己的车，然后你要做改装，那其实就是纯定制。对，那纯定制那就是我们需要讨论。但是无论是纯定制还是不是纯定制，所以第一步都是我要听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如果不出来，改装其实没法进行，因为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有点像大家很多买了房车人会后悔。为什么买了房车人后悔？其实是因为那个房车看起来你买的时候什么都有，但你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你也不需要，那个你也不需要，但它已经在那儿。然后用起来也不顺手。所以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必要。对， 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车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绝对是不一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问自己，就如果真想改 Camper Van 的话，就我们拍出那些文化的东西，就是如果给你多5平方米的房间，你要往里放什么？对吧？就是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说，肯定那就是我的 playroom 嘛。对，那我只会把我最珍贵的或者我的爱好放进去，我不可能把里边，对吧？我就喜欢打游戏，我在里边赶游戏碟打游戏，我都放进去，这 make sense。但如果我说，哎，我里边要一什么大金鱼缸，我里边再要放个29寸电视，那不是你在5平方米能干的事儿，那你要，对吧？你要换另外一种思路。所以一定是非常精准的需求。 所以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叫 Alpha Adventure 这个厂牌，应该是露营车改装目前在国内的第一家。 我们不算是第一家，但是我们算是第一个完整商业，就是在用商业化的思路在做的一个厂牌吧。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其实我们之前在美国做了一个公司做 Camper Van， 已经做了2年。 也是做改装的吗？ 也是做这个的。然后但是在美国做2年，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其实我们最初喜欢 Camper Van 以后，我们在美国买了自己的车。我们的动机是希望推广 Camper Van 这种文化方，就是户外生活方式。想让更多国内的人可以到美国的时候呢，你也想着除了租车你也租个 Camper Van 玩一玩。但是最后发现呢，没有，我们在美国的生意都是美国人。然后我们就想着，那我们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再多做一步。那我们回国，我们就沿着 正儿八经看 a m p 的思路，就是美国是因为有了看 a m 的改装厂才有了看 a m 那国内没有看 a m 是因为没有正儿八经的看 a m 的改装厂，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看 a m 的改装厂。 嗯， 国内有些人是在自己动手，或者是有些自己在玩，但是这种玩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玩我的，然后你看，或者是说哎你问我我告诉你，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可复制的东西。 嗯， 那如果比如说别人想要玩，那怎么样把这个门槛降低，怎么能够让大家觉得，就像我刚才跟你聊了，30万就能改上 camp 版，就现在很多人玩 camp 版就是辞职，你能看到辞职什么卖房没必要。 嗯， 就它就是一个几十万就可以玩的东西，你干嘛100多万房子卖掉就玩那个事儿。 嗯， 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回到国内做这个事儿之前，有做了一些相关方面的这种调研或者是预判？没有。 对， 嗯， 因为其实这个跟做事儿有一个，就是在我心里吧，我觉得做事有两个思路吧。第一个思路呢是，我们叫它 match the requirements， 就满足需求。就大部分的生意都在这么做嘛，就有个人需要什么，就比如说现在露营很火，我就开始卖露营装备，你管我喜不喜欢，反正有人买不就行。然后第二类呢，我们叫它 it is what it is， 就这件事该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就是那其实你不是在做生意，如果你想做，你想玩露营，你其实在推广露营这件事儿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玩也好，那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其实是选择的是 it is what it is 这个思路在做。那既然我们刚开始想，既然你要到国内，你要想玩 camp 版，你需要先有 camp 版，所以我就先要弄个厂，弄了厂过以后，我就有了 camp 版。有人想要玩 camp 版，就会找我再弄出更多的 camp 版。然后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也不会考虑多少市场的东西，如果没人玩，那我就自己玩。对，大概这是一件事儿，它不完全是一个生意，只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开始这么做的话应该是这样。 所以据你所了解，现在在国内接受这个 cameraman 这种概念，或者说正在玩的这些人大概有多少？他们主要可能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用户会玩这种东西呢？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没有认真梳理过。我大部分的经验都来自于我身边的人。然后我判断其实这里面有两类吧。有第一类呢是真的懂看 a m 的人，一直想玩。但一直想玩，由于这个里边巨大的这个朦胧模糊真空地带，他不知道怎么去玩。第一他不知道怎么去玩，第二他不知道怎么去弄这件事，所以呢他就一直没玩。但是呢，就比如说一些玩摩托车的人，那其实他们很多人对于 Camp 版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开始有这个。然后包括这背后，其实这类人呢，其实讲两个例子你大概就知道了。比如说玩摇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摇滚大喷，都有音乐大喷车的梦想，其实音乐大喷车就是 Camp 版。对吧，那些 tour bus， 就所有的乐队都是这种 tour bus。 然后玩做开咖啡店的，很多人想要咖啡车，其实这都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这种想法，但是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做。你自己硬做吧，那个投入和成本是巨高的，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然后但是另外一类呢，其实就是怎么形容，我觉得另外一类是一些对于新鲜事物好奇的人。就是尤其是一些旅游啊，或者是一些所谓 喜欢户外的，喜欢探索的， 对，其实就是好奇心。但是他同时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比如说旅游博主，或者是一些已经很成熟的一些旅游的观，就是旅游者，然后自己条件也允许，所以他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或者是可以尝试的一种玩的东西，所以他们过来了解，了解完了以后觉得哎，这种东西不错，我可以试试。对，这是两类。 所以在国内目前，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因为这个是从美国那边开始起源开始兴起的，说美国当时也是当时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叫 Go West， 就是去西部，就是他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地啊，有这条线路。那目前在国内玩的话，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如果是玩 Camper 的人一般都会去哪儿玩，就是有没有专门的一条，比如说线路也好，或者一片区域也好，让大家去玩。 其实你看国内没有玩 Camper 吧，但是国内有很多人有玩房车嘛。然后开着房车就是新疆， 逻辑是一样的。 对，新疆、青海、新疆、青海、云南、贵州，这都是他们去的地儿。所以其实所有玩 camp 的人都是拿美去哪，因为你要在自然里面待着。 对，我觉得国内这些都是，包括现在因为露营，所有的营地都在慢慢兴起。我据我所知，丽江会有一些很好的营地，包括包括中信好像也在那做了一个营地，然后大理有一些营地，然后青海、新疆就更不要说了，那早就被 plan 好了。但只不过现在那些营地目前好像还属在有形无神的阶段，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成熟的营地已经开始在起规划。那这些营地当规划好了，其实它不仅仅是适用于露营爱好露营的人，同时也适用于爱好 camping 的人。 全世界来讲有哪些的地方比如说是玩 camping 的人他们一般都会去的？ 有几个地儿吧，我觉得第一个是美西，就是那些著名的国家公园，优胜美地、黄石，然后美国的 Upper Left 就是 PNW 区域，是算是做 camping 的一个圣地。因为基础设施成熟，景色优美，然后物价也低，同时呢关键是有很多车。其实在美国 camper van 这件事情的流行也基于它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说你想玩 camper van 你就可以去租别人的 camper van 玩，它有专门的网站，就像 Airbnb 一样，就是他们叫 listing 在上面，但是每个 camper van 有自己的名字，然后都有自己的适用性， 就是你可以租车去玩，不一定自己改自己买。 没错。那在这种情况下，大不量的车呢都停在那附近，都在那个部分，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云南昆明，就有点像我要到西部去玩，我先到昆明，我租辆车，我再开车去玩。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在瑞士、法国这个区域，其实因为那边像德系的车很多，所以而且像葡萄牙啊，然后葡萄牙有浪，就那些冲浪的人会去那边，然后葡萄牙的浪非常大，然后比如像瑞士的湖和山就特别适合 camper van。 然后还有就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其实新西兰澳大利亚就户外实在太美好了，但是他们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很多人会玩车顶帐篷，所以呢，但是在这些地方包括房车吧，也在澳大利亚那边也比较盛行，就是国内拍了几次房车相关的综艺也都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拍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这世界 camper van 的这个地图就主要是这些地方。然后在这是属于自然，怎么说， 自然条件比较好的， 对，自然条件分类。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日本和泰国，他们是属于那种喜欢这种文化开始玩。像日本的 camper van 就特别有意思，日本的 camper van 都不算是这样，因为日本的自然老是说自然资源比较匮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露营的原因。但是日本的 camper van 就变成了一种设计导向型，就是它叫紧凑型室内设计 compact interior design。然后它就比谁在最小的车里边放进最多的东西 啊， 就是这也是一种玩 camper van 的方式吧。然后另外在像泰国像清迈这边，就大家很喜欢这种美式的这种文化，所以那边也有些这样的车。对，国内呢就其实是比较晚，又由于国内对于车的限制比较多，国内那些就是美国这些车都没有进来，所以国内其实是刚刚起步。但是现在由于疫情吧，我觉得很多人也开始慢慢在尝试这些事情。 对，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普遍待在家里的时间可能都会更多一些，待在家里久了就自然而然的会向往像我们刚刚讲叫 outside 或者叫 go out。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个人如果是让你判断一下，虽然你刚刚说自己没有以一个常规的做生意的一个思路一个逻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判断未来这个东西你觉得会在未来几年成为慢慢越来越普及的这么一种玩法吗？ 我其实不知道， 不好说。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像这样，就是其实你眼睁睁的看着就我眼睁睁看着几种文化兴起，比如说滑雪，你眼睁睁的看着就是冬天很多人去滑雪，眼睁睁看着潜水，很多人去潜水了，你眼睁睁看着冲浪，很多人冲浪，但是这个背后呢的背后就是这个背后都属于怎么形容？都属于没几年，就是滑雪可能也就三四年，冲浪也是这几年的事儿，所以你说在这个里边它会成为人们生活中间多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在三五年之内肯定会成为大家的一种选择。 就这个其实是我会或者说我们努力的目标吧。 嗯， 我们希望大家比如在说到车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出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您结婚没有，就是我们两家可能上面有父母，然后我们自己家，那其实对于三个家庭来说，有一辆 camper van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啊， 对吧？你比如说你谁想出去了，谁就开始就出去玩，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出去了以后，尤其是短途，或者是三五天，或者是这种一两天的一个周末，我到外面去，我想待一待，别住酒店了，然后到一个自然里边待着，这应该是一件，就这应该是一个大家能想象到的事儿， 嗯， 而不是说我希望让每个人都这么选。而但是现在呢，可能说我们周末出去，除了找个酒店，对吧？没地儿可以。别的可以看， 没有什么第二种选择。嗯， 或者说我带着我爸妈我去搭帐篷，那爸妈就疯了。对，就没有歧视帐篷的意思，因为他真的对于睡眠，对于这些地方太不友好了。 嗯， 对，所以但是你住在车里面就完全不会，然后又很舒服，而且对于大家来说也好玩嘛。 嗯， 但很多人买了房车也向往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 嗯， 只不过买房车呢，最后发现大家玩两天就不愿意玩了。 嗯， 因为里边东西利用率太低了。 嗯， 对，跟你也太没关系了。 嗯， 你觉得自己都会用，但其实你并不会。 嗯， 对，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下 camper van 哈，这种新的玩法、新的文化，比房车要更有意思。更重要的是，其实最吸引我的一点哈，我们节目一直聊了这么多，我刚刚想，如果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为我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我的一些个人的喜好来定制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来讲会比较好一点。就换句话来讲，其实这种东西开出去，我第一是为了解决我可能一些通勤的需求也好，或者是这个刚需也好，另外它其实也是一种个性的一种表达， 生活的延伸。 对 对对，家的延伸。 嗯， 是 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今天也非常感谢 Eric 来做客我们的体育的101种可能，跟我们分享了 camper van 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再次感谢 Eric 的分享，谢谢。嗯， 喜欢的人都关注 The Alpha Adventures。 好，也希望大家都去关注啊，也能够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就跟 Eric 先聊到这儿哈，咱们先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之后回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体育的101种可能，同样精彩的下半部分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油。 原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九九划算节，中秋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八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车，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仍有小到中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出行注意防风防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气温不高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